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8，《汉纪二十》。孝元皇帝上。初元元年，春正月辛丑，葬孝宣皇帝于杜陵，赦天下。三月丙午，立皇后王氏，封后父晋为阳平侯。以三府太常、郡国公田及院可省者镇业贫民，资不满千钱者附带种实。封外祖平恩代侯同产弟子中常侍许家为平恩侯。下六月，以民及义，领太官损善，减乐府员，省院马以镇困乏。关东郡国十一大水饥，或人相食，转旁郡前谷以相救。上素闻琅琊王吉共与解明经节行，遣使者征之，即道病卒，与至拜为谏大夫。上朔虚己问以正，与奏言：古者人君节俭，食衣而睡，无他富益，故家己人足。高祖孝文、孝景皇帝，宫女不过十余人，旧马百余匹，后世争为奢侈，转转亦甚，臣下亦稍仿效。臣愚以为如太古难，以少仿古以自节焉。方今公事已定，无可奈何矣，其余尽可减损。故时其三服官书务不过十四，方今其三服官做工各数千人，一岁费数巨万，旧马食宿将万匹。武帝时又多娶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，即弃天下，多藏金钱财物、鸟兽鱼鳖，凡百九十物。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。至孝宣皇帝时，陛下物有所言，群臣亦随故事，甚可痛也。故使天下成化，娶女皆大过度，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，豪富利民续歌者至数十人，是以内多怨女，外多旷夫，即众数葬埋，皆须地上以食地下，其过自上升，皆在大臣寻故事之罪也。为陛下深察古道，从其简者，大减损剩余服御器物三分去二，则后宫贤者留二十人，余悉归之。及诸陵园女无子者，宜悉遣。旧马可无过数十匹，独设长安城南院地，以为田猎之用。以方今天下饥馑，可无大自损减以救之，趁天意乎？天生圣人，盖为万民，非独使自娱乐而已也。天子纳善其言，下诏令诸公馆惜欲幸者勿擅制。太仆减谷食马，水衡减肉食兽。陈光曰：忠臣之事君也，择其所难，择其易者不劳而正，补其所短，择其长者不劝而遂。孝元建位之初，虚心以问禹，禹宜先其所急，后其所缓，然则悠游不断，禅佞用权，当时之大患也。而禹不以为言，恭谨节俭，孝元之素质也，而与孜孜言之，何哉？时与之志不足以知，乌德为贤。 知而不言，为罪愈大矣。匈奴呼韩邪单于复上书，言民众困乏，召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之。是岁出至戊己校尉，使屯田车师故地。二年春正月，上行幸甘泉，交太治。乐陵侯史高以外属领尚书事，前将军萧望之、光禄大夫周堪为之父。望之名儒，与堪皆以师父救恩，天子任之，朔宴见，言治乱臣王事。望之选白宗室明经有幸散记谏大夫刘更生给事中，与侍中金敞并时宜左右，四人同心谋议，劝导上以古制，多所欲匡正，上甚向纳之。史高充位而已，由此与望之有隙。中书令洪恭仆夜时显，自宣帝时九点枢机，明习文法，帝即位多吉，以显九点事，中人无外党，精专可信任，遂为以正，事无大小，因显白绝。贵姓清朝，百僚皆敬事显。显为人巧会习事，能深得人主威旨，内深贼，持诡辩，以中伤人。武恨睚眦，则披以威法，亦与车骑将军高为表里，议论常独持故事，不从望之等。望之等患苦许使放纵，又及公显擅权，见白以为中书正本，国家书记，宜以通明公正处之。武帝游宴后庭，故用宦者，非古制也。宜罢中书宦官，应古不尽行人之意。由是大禹高公显武，上初即位，谦让重改作，亦久不定。出刘更生为宗正，望之堪硕见名儒茂才，以备谏官。会稽郑鹏因欲复望之，上书言车骑将军高遣客为监吏郡国，即言徐使子弟罪过。张氏周刊刊白，令鹏带诏金马门。鹏奏计望之曰：今将军规模，云若管宴而休，遂行日昃，至周少乃留乎？若管宴而休，则下走将归严陵之高，莫耻而已矣。如将军兴周少之一夜，亲日昃之监听，则下走其庶几，愿解区区奉万分之一。望之使见鹏接待以意，后知其倾斜，绝不与通。鹏处事怨恨，更求入徐使，推所言徐使事曰：解周刊刘更生教我，我关东人，何以知此？于是侍中许章白见鹏，鹏出扬言曰：我见言前将军小过五，大罪一，待召化龙行污秽，欲入堪等，堪等不纳，亦与鹏相结。公显令二人告望之等谋欲罢车骑将军，疏退徐使状。后望之初休日，令彭龙上之，事下洪公问状。望之对曰：外戚在位多奢淫，欲以匡正国家，非为邪也。公显奏： 望之堪更生朋党相称举，硕赠宿大臣，会离亲戚，欲以专善权势，为臣不忠，诬上不道，请业者召至廷尉。时上初即位，不省召至廷尉为下狱也，可其奏。后上召堪更生曰：“系狱。”上大惊曰：“非但廷尉问耶？”以则公显，皆叩头谢。上曰：“令出世事。”公显因使史高言，上心即位，未以德化闻天下而先验师父，记下九卿大夫狱，宜因绝免。于是制召丞相御史，前将军望之复镇八年，无他罪过。今事久远，实望难明，其赦望之罪，收前将军光禄勋印绶，即刊更生皆免为庶人。二月丁巳，立帝敬为清河王。戊午，陇西地震，拜城郭乌氏，压杀人众。三月，立广陵立王子霸为王，赵霸黄门胜于狗马，水横晋右，宜春下苑，少府赐妃外池，盐玉池田甲与贫民。又诏赦天下，举茂才义等，直言极谏之事。夏四月，立子敖为皇太子，代诏正鹏检太原太守张敞。先帝名臣宜复辅皇太子，上以问萧望之，望之以为敞能力，任至繁乱，才清，非师父之气。天子使使者征敞，欲以为左平议，会并卒。诏赐萧望之爵关内侯，己侍中，朝朔望。关东击，其地人相识。秋七月己酉，帝复镇。上复征周刊刘更生，欲以为谏大夫。公弘、石显白皆以为中郎。上器重萧望之不已，欲以以为相。公显及许史兄弟侍中、朱曹皆侧目于望之等。更生乃使其外亲上辩事，言：“帝震待为公等，不为三独夫动。臣愚以为宜退公显，以彰必善之法，仅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。如此，则太平之门开，灾异之源塞矣。”书奏，公显以其更生所为，白请考奸诈，此果服，遂代更生系狱，免为庶人。会望之子散记中郎吉议上书送望之前事，事下有司复奏，望之前所作明白，无赠宿者，而教子上书称引无辜之师，师大臣体不敬，请逮捕。公弘、石显等之望之素高洁，不屈辱，见白。望之前性得不作，复赐决议，不悔过服罪，身怀愿望，教子上书归非于上，自以托师父，终必不作，非颇屈望之于牢狱，色其样样心，则圣朝无以施恩厚。上曰：“萧太傅素刚，安肯就立？”贤等曰：“人命至重，望之所作语言薄罪，必无所忧。”上乃可其奏。冬十二月， 贤等封赵以副业者，敕令赵望之首富，因令太常即发执金吾车骑持为其地。使者至，赵望之。望之以问门下生鲁国朱云，云者好节事，劝望之自裁。于是望之仰天叹曰：吾常备位将相年逾60矣，老入牢狱，苟求生活，不亦鄙乎？自谓云曰：有，促活要来，吾久留我死。遂引阵自杀。天子闻之惊，俯首曰：囊固以其不救牢狱，果然杀无贤妇。是时太官方上昼时，上乃确实为之涕泣，哀动左右。于是赵贤等责问，以意不详，皆免官谢。良久，然后已。上追念望之不忘，每岁时遣使者辞祭望之冢，终帝之事。陈光曰：甚以孝元之为君，一妻而难务也。夫公显之赠素望之，其邪说诡计，诚有所不能辨也。至于使遗望之不肯救狱，公显以为必无忧，以而果自杀，则公显之妻亦明矣。在忠志之君，孰不感动奋发，以止邪臣之罚？孝元则不然，虽涕泣不实，以伤望之，而终不能诛公显，才得其免官谢而已。如此，则奸臣安所成乎？是使公显得似其邪心而无复忌惮者也。是岁，公弘病死，使显为中书令。初，武帝灭南越，开至朱崖、丹耳郡，在海中洲上，立足皆中国人，多亲临之。其民亦暴恶，自以祖绝，朔犯历尽，率数年一反，杀戮。汉哲发兵击定之，20余年间凡六反，至宣帝时又再反。上即位之明年，朱崖山南县反，发兵击之，朱县更叛，连年不定。上博谋于群臣，欲大发军。代诏贾捐之曰：臣闻尧舜禹之圣德，地方不过数千里，西被流沙，东兼于海，朔南即生教，言欲与生教则治之，不欲与者不强治也。故君臣歌德，寒气之物各得其宜。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人也，然地东不过姜黄，西不过低羌，南不过蛮荆，北不过朔方，是以宋声并作，视听之物闲乐其声，乐常是从九义而现，此非兵革之所能治也。以至于秦兴兵远攻，贪外虚内，而天下溃叛。孝文皇帝言武行文，当此之时，断狱数百，赋役清简。孝武皇帝立兵马以攘四夷，天下断狱万数，赋凡役众，寇贼并起，军旅朔发，父战死于前，子斗伤于后，女子成廷帐，孤儿嚎于道，老母寡妇饮泣相哭，世皆扩地太大，征伐不休之过也。今关东民众久困，流离道路， 人情莫亲父母，莫乐夫妇，至嫁妻卖子，法不能尽，亦不能止，此社稷之忧也。今陛下不忍冤冤之愤，欲驱士众挤之大海之中，快心忧民之地，非所以救助饥馑，保全源远也。诗云：“唇耳蛮荆，大邦为仇。言圣人起则后服，中国衰则先叛，自古而患之。何况乃复其南方万里之蛮乎？洛月之人，父子同川而遇，相习以鼻饮，与禽兽无异，本不足郡县治也。专专独居一海之中，误路弃师，多毒草虫蛇，水土之害，人未见鲁，战士自死。又非独朱牙有朱熹戴帽也，弃之不足惜，不积不损威，其民辟由愚鳖，何足贪也？臣妾以王者羌君言之，曝师增位一年，兵出不逾千里，匪四十余万万，大司农前进，乃以少府近前续之。夫亦余为不善，废上如此，况于劳师远攻，王室无功乎？求之亡古则不和，失之当今又不便。臣愚以为，非官代之国，与共所及，春秋所治，皆可且无以为。愿遂弃朱牙，专用续关东为忧。上以问丞相御史，御史大夫陈万年以为当机。丞相于定国以为，前日兴兵击之连年，护军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，还者二人，卒士及转书死者万人以上，费用三万万余，尚未能尽降。今关东困乏，民难摇动，捐之亦是，尚从之。捐之，假意曾孙也。三年春，诏曰：朱牙掳杀吏民，被判为逆。今廷议者，或言可击，或言可守，或欲弃之，其旨各殊。朕日夜为思议者之言，修威不行，则欲诛之；狐疑避难，则守屯田；通乎时变，则忧万民。夫万民之饥饿，与远蛮之不讨，威孰大焉？且宗庙之祭，凶年不备，况乎辟不切之辱哉？今关东大困，仓库空虚，无以相善，又以动兵，非特劳民，凶年随之。其霸朱牙郡，民有木易欲内属，便处之，不欲勿强。夏四月以未会，茂陵白鹤管灾，赦天下。夏，汉，立长沙阳王帝宗为王。长信少府共与上言，诸离宫及长乐宫位，可减其太半以宽徭役。六月，诏曰：朕为征戍之饥寒，远离父母妻子，劳于非业之作，位于不居之宫，恐非所以左阴阳之道也。其罢甘泉建章宫位，令就农，百官各省费，调奏无有所会。是岁，上复擢周刊为光禄勋，刊弟子张猛为光禄大夫，己事中，大见信任。四年春正月，上行幸甘泉，交太治。 三月，行幸河东，辞后土，设焚阴图。五年春正月，以周子南君为周成修侯。上行幸雍，辞武志。夏四月，有星备于身。上用诸如共禹等之言，召太官无日杀，所聚各减半，剩余秣马无乏正事而已。罢决底，上林公馆西御姓者，其三福关、北甲田关、盐铁关、长平仓。博士弟子吴志元以广学者，令民有能通易经者皆赋，省刑罚七十余事。陈万年卒，六月辛酉，长信少府贡禹为御史大夫。与前后言得失书数十上，上加其制职，多采用之。匈奴置之单于，自以道远，又愿汉拥护呼韩邪而不助己，困辱汉使者江乃石等。遣使奉献，因求世子。汉亦遣卫司马古籍送之。御史大夫贡禹博士东海匡衡以为，置之单于相化未纯，所在绝远，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还。即上书言，中国与夷狄有羁縻不绝之意，今寄养全其子十年，得则甚厚，空绝而不送，尽从塞还，是弃捐不恤，使无相从之心，弃前恩立后怨，不变。义者见前江乃使无应敌之术，智勇俱困，以致耻辱，即欲为臣忧。臣幸得见强汉之节，承名圣之兆，宣谕厚恩，不以感节。若怀禽兽心，加无道于臣，则单于常应大罪，必遁逃远涉，不敢进边。莫一使以安百姓，国之计，臣之怨也。愿送至庭。上许焉。既至，置之单于怒，竟杀己等。自知复汉，又闻呼韩邪亦强，恐见袭击，欲远去。会康居王硕为乌孙所困，与诸西侯计，以为匈奴大国，乌孙素服属之。今置之单于困厄在外，可迎至东边，使合兵取乌孙而立之，常无匈奴忧矣。即使使至监昆，通与置之。置之素恐，又怨乌孙，闻康居计，大悦，遂与相结，引兵而西。置之人众众寒到死，余才三千人。到康居，康居王以女弃置之，置之亦以女与康居王。康居甚尊敬置之，欲以其威以协诸国。置之朔借兵击乌孙，深入至赤谷城，杀掠民人，驱畜产去。乌孙不敢追，西边空虚不居者五千里。冬十二月丁未，贡禹卒。丁巳，长信少府薛广德为御史大夫。永光元年春正月，上行幸甘泉，交太治。李泌因留涉猎，薛广德上书曰：切见关东困急，人民流离，陛下日壮王秦之中，听正位之乐，臣诚道之。 今士卒铺路，从官劳倦，愿陛下即反攻，思与百姓同忧乐，天下幸甚。上即日还。二月，诏丞相御史举质朴、敦厚、逊让有幸者，光禄遂以此科第郎从官。三月，赦天下，御雪、允霜、杀丧。秋，上昼祭宗庙，出便门，御御楼船。薛广德当胜于车，免官顿首曰：“宜从桥。”诏曰：“大夫冠。”广德曰：“陛下不听臣，臣自刎，以血污车轮，陛下不得入庙矣。”上不悦。先驱光禄大夫张猛进曰：“臣闻主圣臣职，乘船危，救桥安，圣主不成危，御史大夫言可听。”上曰：“小人不当如是耶？”乃从桥。九月，允霜杀驾，天下大饥。丞相于定国、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、御史大夫薛广德俱以灾役起骸骨，赐安车四马，黄金60斤。罢。太子太傅韦玄成为御史大夫，广德归，玄其安车，以传世子孙为荣。帝之为太子也，从太中大夫孔霸受尚书，即即位，赐霸爵关内侯，号包成君，己侍中。上欲置霸相位，霸为人谦退，不好权势，常称爵位太过，何得以堪之。御史大夫吕缺上折御用霸，霸让位，自臣至于再三，上深知其至诚，乃服用，以示敬之，赏赐甚厚。戊子，侍中卫尉王阶为大司马、车骑将军。时显但周刊张猛等朔赠毁之，刘更生惧其轻微，上书曰：“臣闻顺命九官，汲汲相让，何之至也？众臣合于朝，则万物合于也。故萧韶九成，凤凰来仪。至周忧虑之际，朝廷不和，转乡非怨，则日月薄时，水泉沸腾，山谷异处，霜降失节。由此观之，和气至祥，乖气至义，祥多者其国安，义重者其国危，天地之常经，古今之通义也。今陛下开三代之业，招文学之士，悠游宽容，使得并进。今贤不孝混淆，白黑不分，邪正杂糅，忠谗并进，张交公车，人满北军，朝臣传武，交吏乖辣，更相缠诉，转相是非，所以荧惑耳目，感疑心意，不可生载。分曹为党，往往群朋讲同心以献正臣，正臣进者治之表也，正臣献者乱之基也。常治乱之机，未之熟任，而灾异朔现，此臣所以寒心者也。出元以来6年矣，按春秋6年之中，灾异未有仇如今者也。原其所以然者，由谗邪并进也。谗邪之所以并进者，由上多疑心，既已用贤人而行善政，如获赠之， 则贤人退而善政还矣。扶植狐疑之心者，来谗贼之口；持不断之意者，开群网之门。谗邪进则众贤退，群网盛则政事消。故亦有匹态，小人道长，君子道消，则政日乱；君子道长，小人道消，则政日治。昔者滚、公公、欢兜与舜禹杂处尧朝，周公与管蔡并居周魏，当世时叠进相毁，流言相谤，岂可生道哉？帝尧成王，能贤舜禹周公，而小公公管蔡，故以大治，荣华至今。孔子与季孟偕事于鲁，李斯与叔孙俱患于秦。定公始皇，贤季孟李斯，而小孔子叔孙，故以大乱，侮辱至今。故治乱荣辱之端，在所信任，信任既贤，在于坚固而不移。诗云：我心非石，不可转也，言首善独也。亦曰：患汉其大号，言号令如汉，汉出而不反者也。今出善令，未能于时而反，是反汉也。用贤未能三旬而退，是转时也。论语曰：见不善如探汤。今二府奏宁产不当在位，历年而不去，故出令则如反汉，用贤则如转时，去宁则如拔山。如此望阴阳之调，不亦难乎？是以群小窥见间隙，原是文字巧言仇底，流言非文，华于民间。故诗云：忧心巧巧，运于群小，小人成群，成族运也。昔孔子与颜渊子贡更相称誉，不为朋党；与季与高尧传相及引，不为毕周。何则？忠于魏国，无邪心也。今宁邪与贤臣并交己之内，合党共谋，为善一恶，悉悉子子，硕涉危险之言，欲以轻以主上，如忽然用之，此天地之所以先戒，灾异之所以重治者也。自古名圣未有无诸而治者也，故舜有四放之法，孔子有两贯之诸，然后圣化可得而行也。今以陛下明智，诚深思天地之心，览匹太之卦，立周唐之所进以为法，原秦鲁之所消以为戒，考祥应之福，灾异之祸，以魁当世之变，放远宁邪之党，坏散险蔽之具，杜闭群网之门，广开众政之路，决断狐疑，分别犹豫，使是非秉然可知，则百亿消灭而众祥并治，太平之基，万世之利也。显见其书，欲与许使毕而愿更生等。是岁夏寒，日清无光，显及许使皆言堪猛用事之咎，上内众堪，又患众口之浸润，无所取信。时长安令杨兴以才能性，常称誉堪，上欲以为助，乃见问兴：朝臣隐隐不可光禄勋，何也？兴者轻巧事，未上宜堪。因舜止曰：堪非独不可于朝廷， 自周礼亦不可也。臣见众人闻堪与刘更生等谋回骨肉，以为当诛，故臣前书言堪不可诛伤，为国养恩也。上曰：然此何罪而诛？今宜奈何？兴曰：臣愚以为可自决关内侯，食以300户，勿令典事。明主不失师父之恩，此罪策之德者也。上于是疑之。司隶校尉琅琊诸葛丰时以刚直特例著名于朝，朔侵犯贵戚，在位者多言其短。后作春夏系制人，徙城门校尉。丰于是上书告堪猛罪，上不直封，乃制诏御史城门校尉封，前与光禄勋堪、光禄大夫猛在朝之时，朔称言堪猛之美。封前为司隶校尉，不顺四时，修法度，专作科报以获虚威。朕不忍下吏，以为城门校尉，不内省诸己，而反怨堪猛以求报举，告案无证之词，曝扬难验之罪，毁誉自缢，不顾前言，不信之大也。朕连封之其老，不忍加刑，其免为庶人。又曰：封言堪猛真信不立，朕敏而不治，又惜其才能未有所效，其左迁堪为河东太守，猛怀礼令。陈光曰：诸葛丰之于堪猛，前欲而后悔，其志非为朝廷尽善而去奸也，欲毕周求尽而已矣。思亦正朋阳兴之流，乌在其为刚直哉？人君者，察美恶辨是非，赏以劝善，罚以惩奸，所以为治也。使封言得时，则封不当处；若其诬枉，则堪猛何辜焉？今两责而俱弃之，则美恶是非果安在哉？贾捐之与杨兴善，捐之硕短实显，已故不得官，悉复进谏。兴心以才能得幸，捐之谓兴曰：京兆尹缺，使我得见言君兰，京兆尹可立德。兴曰：君防下笔言妙语天下，使君防为尚书令，胜五路冲宗远甚。捐之曰：令我得代冲宗，君兰为京兆，京兆郡国守，尚书百官本，天下真大治，是则不革矣。捐之复短实显，兴曰：显方贵，尚信用之，今欲进，弟从我计，以与何意，即得入矣。捐之即与兴共为见显奏，称誉其美，以为宜赐爵关内侯，引其兄弟以为诸曹，又共为见兴奏，以为可释守京兆尹。时显闻之，白之上，乃下兴捐之谕，令显治之。奏兴捐之怀诈伪，更相见欲，欲得大位，往上不道。捐之静坐弃事，兴坤前为承担。陈光曰：君子以正攻邪，犹惧不克，况捐之以邪攻邪，其能免乎？徙清河王敬为中山王。匈奴呼韩邪单于民众益盛， 塞下禽兽尽，单于足以自卫，不为治之。其大臣多劝单于北归者，久之，单于竟北归庭，民众稍稍归之，齐国遂定。二年春二月，赦天下。丁酉，御史大夫韦玄成为丞相，又扶封郑弘为御史大夫。三月，壬戌朔，日有食之。夏六月，赦天下。上问己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变，衡上书曰：“陛下功圣德，开太平之路，敏于利民，处法抵尽，彼年大赦，使百姓得改行自新，天下幸甚。臣切见大赦之后，奸邪不为衰止，今日大赦，明日犯法，相随入狱，此待导之未得其物也。今天下俗贪财见义，好声色，尚持米，亲戚之恩薄，婚姻之党龙，苟合侥幸以身设立，不改其源，虽遂赦之，行犹难使错而不用也。臣愚以为宜依旷然大变其俗，夫朝廷者天下之真干也，朝有变色之言，则下有争斗之患，上有自专之事，则下有不让之人，上有克胜之所，则下有伤害之心，上有好利之臣，则下有盗窃之民，此其本也。治天下者，神所上而已，教化之流，非家治而人悦之也。贤者在位，能者不直，朝廷崇礼，百僚敬让，道德之行由内及外，自尽者始，然后民之所法，千善日进而不自知也。诗曰：商议异议，四方之极，今长安天子之都，亲诚圣化，然其习俗无以异于远方，郡国来者无所法则，或见持米而仿效之，此教化之本源，风俗之枢机，宜先正者也。臣闻天人之际，精进有以相当，善恶有以相推，事作乎下者，象动乎上，阴变则静者动，阳闭则明者暗，水旱之灾随类而至。陛下知为天界哀悯源源，以省米粒考制度，尽忠正圆巧宁，以崇治人，匡师俗，道德宏于京师，书问扬乎江外，然后大化可成，礼让可兴也。上悦其言，迁衡为光禄大夫。荀悦论曰：夫赦者，全食之宜，非常典也。汉兴，成秦兵革之后，大愚之事，彼无可行，故设三章之法。大赦之令，荡涤汇流，与民更始，时势然也。后世成业，习而不革，失时已矣。若惠文之事无所赦之，若孝景之时，七国皆乱，一心并起，奸诈非一，即武帝末年，复议繁兴，群盗并起，加以太子之事，巫蛊之祸，天下纷然，百姓无聊，即光武之际，拨乱之后，如此之彼，宜为赦矣。秋七月，陇西羌贤子庞种反， 诏召丞相韦玄成等入议，是时遂比不登，朝廷方以为忧，而遭枪变，玄成等默然，莫有所对。右将军冯奉侍曰：“羌虏尽在境内背叛，不以食诛，无以威至远蛮，臣愿率师讨之。”上问用兵之术，对曰：“臣闻善用兵者，亦不在兴，粮不三载，故师不久曝而天诛即绝。亡者数不料敌，而失至于折伤，再三发调，则旷日繁费，威武亏矣。今樊鲁无虑三万人，法当备用六万人，然羌戎弓矛之兵耳，气不犀利，可用四万人，一月足以绝。”丞相、御史两将军皆以为，民方收敛时未可多发，发万人屯守之且足。奉侍曰：“不可，天下披机锦，士马雷号，首战之辈久费不减，夷狄皆有轻边利之心，而羌守难。今以万人分屯数处，鲁见兵少，必不畏惧，战则错兵并失，守则百姓不救，如此怯弱之行现，羌人成立，诸种并合，相山而起，臣恐中国之意不得止于四万，非财币之所能解也，故少发师而旷日，与一举而即绝，利害相万也，故争之不能得。有诏亦二千人。”于是遣奉侍将万二千人计，以将屯为名，典蜀国人力护军都尉韩昌为偏皮，到陇西分屯三处。昌先遣两校尉与羌战，羌众甚多，皆为所破，杀两校尉。奉侍据上地形部众多少之计，愿意三万六千人，乃足以绝世。书奏天子大卫发兵六万余人。八月，拜太常益阳侯任千秋为奋武将军以助之。冬十月，兵必至陇西。十一月，并进，羌虏大破，斩首数千级，余皆走出塞。兵未绝间，汉复发募士万人，拜定襄太守韩安国为建威将军。未尽，闻羌破而还，诏罢吏事，颇留屯田，备要害处。